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园林植物工程师陈红岩的故事。在他看来，养护那些名贵的植物堪比养育了一个小婴儿，既费心又费力。曾经怎样的一个突发状况让他担心不已？猴脸兰花的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当内向不善谈的他要走向台前，面向公众做科普工作时，他经历了怎样的纠结与慌乱？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植物，爱上植物，他悉心研究打造网红课程夜游植物园，与游客互动。工作之余，他还出版相关书籍，将自己了解到的植物知识变为通俗易懂的文字，让植物走进了更多人的生活。本期人物空间，请继续听陈红岩讲述他与植物之间的故事。好，那红岩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他学习植物学到北京植物园开始这个和植物打交道的小故事。说到养兰花，这兰花里边可有挺名贵的是吧？ 非常多，所有的兰科植物都收录在《珍稀濒危》植物的红皮书里边。 珍稀还濒危， 这些植物必须要保护，非常紧迫的需要保护。 这也是你们很重要的一项工作。 对， 我确实那个兰花吧，它像红岩也介绍了，它生长的一个条件还要求环境得特别的好，而且这个各项条件都得满足。你比如说光照啊，这个湿度啊，是吧，通风啊什么的，哪点不合适了它就不行了，就闹毛病了。 没错，是。 其实咱们家里头养花也一样，尤其是现在好像比较普遍的，就是咱们好多朋友家里都养那个蝴蝶兰。 哎，对。 这个蝴蝶兰咱们是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啊，家家都买上一大盆。我印象当中过去好像买了以后，就是它已经开得很茂盛了，拿到家里摆着，过了春节，然后到了这个就是它最后花期结束，都卸掉了以后，基本上那花儿也就寿终正寝了。就对于我们来说， 对， 后来呢，因为我爱人比较喜欢摆弄这些花花草草的，他呢也这个就想着我能不能让它就是再延续下去，让它过第二年再开花，后来摸索着这个试了试，还真成了。我们家现在有一盆养了4年多的这么一个蝴蝶兰。这个好像是它对这个比如说光照啊，通风啊，还有湿度啊什么的要求还挺苛刻的。 对，没错。蝴蝶兰呢这种植物，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越来越能说我在花卉市场里面买的鲜花，然后养回家之后，这一年花开落了之后，说第二年或者是隔了一段时间又抽了花絮又开花，我们管它叫复花。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花友朋友能把蝴蝶兰养复花呢？其实首先 还是得感谢我们那些园艺研究学者们、 哦、 然后他们培育出来的品种对我们这个环境的适应性然后和抗性越来越强。 嗯嗯，就不用那么苛刻了，这条件哈。 对，没错、 嗯、 还有就是说养花者用心了、 嗯、 有爱了， 对 对、哎、才把花养得这么好。 是，有时候你光有爱还不行、嗯、你还得有方法， 没错。 嗯，你比如说像咱们家庭里边养蝴蝶兰、嗯、有一些什么注意事项，怎么就能让它长得更好，开得更好，这个您有经验吗？ 蝴蝶兰一般营养生长够了，它在18到25度这个环境条件下面是最容易孕育花芽的、 哦、 蝴蝶兰呢它是对空气湿度要求还是有一点高的。 嗯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正常的我们养了一盆安祖花、 嗯、 然后可能就不太用经常喷水、 哦、 它也就抽出那个小红巴掌了。 对对， 但是蝴蝶兰呢它要求湿度一般都要在 50% 以上、 嗯、 所以您经常喷点水啊、 嗯、 让它周边的那个环境湿润，这样也有利于它的生长。 哎， 嗯， 而且是不是比如说蝴蝶兰这个光照晒的还不能太强烈、啊、 没错。 嗯， 如果光照太强了，有的花友可能就想了，哎，我家里那个花蝴蝶兰叶子怎么有一块一块的那个黄色的那个斑呀、 嗯嗯、 其实那个很有可能就是您放的那个位置啊光照太 强 了，让它灼伤了、 嗯、 所以到了夏天我们说蝴蝶兰还得给它来一个大约40%的这样的一个遮阴、 哦、 然后在这种环境条件下面才能长得好。 嗯， 如果您在家里边没办法说控制，说我不明白什么叫40%的遮阴啊、 嗯、 您就给它放在花阴帘里面。 哎，对，花阴帘。 嗯，对。 哎，这个其实挺讲究的啊。 是， 其实我们开始也是歪打正着啊。 嗯， 因为您说的那个光照的那个环境吧， 嗯， 我们那个位置就是它上午能够接受阳光、 嗯、 哎，等到下午的时候呢就变成一个阴凉的了。 嗯， 哎，这个旁边啊就正好是水池子、 嗯、 所以它这个湿度也够。哎，然后再加上那些比较精心的照顾它，你像有时候也喷喷水什么的。 嗯， 哎，这也反正也都是到处去看呀去问呀跟人家学来的。 嗯， 哎，大概是这么几个条件满足了以后、嗯、它可能生长的就比较顺畅一些。 嗯， 哎，但是我觉得好像这蝴蝶兰浇水的话也不能浇太多。 所有的兰科植物、 嗯、 基本上都是肉质根。 对， 就是肉质的根的话，如果您浇水浇太多了，一直沤着它、 嗯、 它就很容易烂根。 哎， 根长不好了，自然上面的叶子长不好、 嗯、 叶子长不好了怎么能开花呢？ 没错，这个浇水的频率也不能太频繁。 对， 嗯， 嗯，但是也不能断了。 是这样的。 最要命的是它还要、嗯、它还要不能缺了水。 没错。 嗯， 一缺了水吧，这个兰科植物的根就缩在一起了。 哎， 皱巴到一定程度，如果您突然间再给它浇大水的话、 嗯、 它还吸收不了了。 对， 所以还容易会把根给捂烂了。 对，所以就是多了也不行、嗯、少了也不行。 是这样的。 要恰到好处、嗯、哎，这个金劲儿挺难拿的。嗯， 是， 嗯，哎，这个说到这个兰花，刚才咱们说的是在家庭当中啊，现在咱们已经能够试弄的这个经过了科研工作者改良的这个品种啊， 嗯， 也有一些特别咱们前面提到的名贵的，好像咱们还不能在生活当中自己养得很好的，但是它又特别的珍贵，那就只能上咱们那儿去参观了吧。 嗯， 我知道好像有一种叫猴面兰，它那个花开出了以后就看着像一个小猴子的脸似的。 嗯， 那种是不是算是珍稀的？ 这种植物特别珍惜、 哦、 北京植物园也曾经养过。 嗯， 以前我在养兰花的时候，这种猴面兰呢其实在我们那个兰花里面是小龙兰属的或者是伪恶兰属的、 嗯、 它容易产生这样的小猴脸、 哦、 其实这种小猴脸儿不是主要为了来吸引人的、 嗯、 是吸引它的传粉者的。植物身上每一个色彩和斑块 嗯 都是未来为了吸引传粉者，然后能够让传粉者尽快的发现它找到它， 嗯， 然后来帮它完成传粉，它才能结籽的。 哦，这个传粉者主要的是指什么样的动物呢？ 嗯、有一种兰科植物呢，如果我说它叫大彗星兰，可能没人知道。 嗯， 如果要说你们知道有一种兰科的植物，它叫 达尔文蓝吗？ 哎，这听说过。 对，大家很多人会听说过。 对， 达尔文蓝啊，它有一个很长的锯，就是在花瓣的后半部分，会长一个。大家有没有看到观察过蝴蝶呀，或者是蛾子啊？然后它那个喙会很长，放开之后它要去采食植物的里面的花蜜的时候，它的喙就会伸出来，很长。那这个达尔文蓝呢，就在有一个萼片，它后面就变化成一个很长的锯。那它就是，其实为什么我刚才说蓝科植物是最为进化的植物呢？它巧妙就巧妙在这儿，这个锯是为它唯一的传粉者。这样通过协同进化然后进化而来的。那个传粉者就是天鹅属的。 天鹅属。 一种蛾子叫天鹅。 是蛾子的蛾。 对。 就是为了方便让那个蛾子能够就是吃到或者说是采到它这花粉。它特意给它伸出来一块。 对，就是一种天鹅。然后它就是说它的嘴巴就像吸管一样，特别长，它能伸到这个达尔文蓝那个锯里面。因为一般像这样的植物，它在锯的那个基部都会有蜜嘛。其实这个达尔文蓝那个基部没有 蜜。 但是它这个伸进去的过程呢，它的头就会碰触到蓝科的那个 花粉。 哎，和蕊柱上面的那个两个黏黏的小花粉，就会把它带走，帮它完成传粉。 我明白了，这个原来这个达尔文蓝它设的是一圈套， 没错， 是吧？它长成那个样，感觉好像底下有蜜似的，其实没有。但是那蛾子经不住诱惑，它想不过来这个问题，它就照样的把这个喙给伸到底下去。 对， 这个过程当中就把花粉带走了。 对， 太聪明了。这是谁教的？ 所以说我们说蓝科是最进化的，也是最智慧的一个类群。 哎呀，这让你讲的觉得就是它简直的就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仙子一样的那种感觉哈。咱们这个传说当中也有好多什么花仙子啊，这一类的啊，真的是活灵活现了。哎呀，要说养兰花虽然辛苦，但是里边有好多好多的乐趣，也好多好多的这个研究成果啊。你是一个属于特别喜欢钻研、特别喜欢研究的人吧？我也了解了一下你的这些历史啊。我听说你是一个特别喜欢捡破烂的人，就是好多人别人不要了养不活的花儿，你都舍不得扔，你带回去养，你能把它养活了。 说到这儿，就特想讲一个小故事。我记得我刚工作没有几年的时候，大约也就3年吧，我们的菊花然后是非常漂亮的。有一次呢，那个菊花啊，独本菊，一个大头的，很漂亮的，展完之后就撤回来了，放在那儿有几盆，然后师傅没带走，说可能养不活了，完了我就把它给捡回来了。捡回来之后就细心的浇了浇水，施了施肥，照顾了一下，没想到呢没过多长时间就萌出好多孽。 孽是 这个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多植物的根上会有不定芽，就是它根上面会发芽吧。对，然后这芽就发出来了，长成一个跟一个新的个体小蜘蛛一样的。 这就叫孽。 对，然后我把它取下来做了扦插，然后大约培育了不到6个月的时间吧，然后就养出好多开着特别漂亮菊花的。结果我们师傅说，哎呀，没想到你还把这几盆花救活了，还养出这么多盆漂亮的菊花来。然后大家都说，那这个我们能不能拿走啊，然后去欣赏一下。我说可以啊，那我就太高兴了，就纷纷的送给大家。 所以说这个喜爱它，就会去精心的照顾它，你对它付出了爱，它就会回报你。这个也是植物的一个挺可爱的一个特性。 对， 养花的人之所以爱花，他可能就基于这一点吧。 是的。 像在这个咱们工作的地方，它总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设备，就像你说的硬件设备。现在可能越来越完善。那可能在你参加工作的那段时间或者那个时期吧，它还不够那么完善。也会遇到过有时候设备出问题什么的这样的情况吧。这个时候，那么对于这些植物来讲，应该就是挺危险的。 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会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去救它？ 我记得有一次，那会儿我是在那个兰花温室里面，突然之间大中午的就断电了。 哟、 很快整个屋子里面的温度就升到40几度了。 天哪！ 没有办法，就只能拿着水管赶快去给地面洒水、一直持续等到来电、设备恢复正常，这样子的话才能帮助植物降温存活下来。 对、你想46度的温度，然后你要到里边去要喷水、那也不是说你这一喷马上温度就降下来了， 是 得半天、 对， 你这个人整个在里边也要忍受那个高温的煎熬。 没错， 所以这是你在这个工作当中啊，其实也有一些时候是挺需要勇气的。那么说到这个后来啊，这个又改了工作的这个内容了哈。 2006年，然后我就被调到我们园子的科普馆工作。 科普馆。 对， 这科普馆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除了大家可以到科普馆来参观、学习植物知识之外，然后我们还要组织活动啊，然后研发课程啊、然后带着公众们更深入的去学习植物知识。 哦， 有一句话不是说只有了解才能爱吗？ 哎， 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引导让大家走进植物的世界，就是从而爱上我们这个自然的环境。 这个从直接去养花啊、养植物这个具体的工作转换到了就是在人们的意识当中去树立这种保护环境保护这个珍惜植物的这样的思想。这就是咱们科普工作的意义啊。这个有的朋友可能说，哎，科普不就是那小学生来了是吧，咱们陪着他们 给他讲讲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没错，最初其实我和您刚才说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我把这个工作看的我觉得 简单了啊， 简单了，没有那么复杂。但是经过几年接触下来，我才发现幼儿园的小朋友对知识的需求，然后和初中的小朋友对知识的需求，以及我们成人对知识的需求，它都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啊。 而且不同年龄段不同层次的人他都有对植物知识的需求。那怎么办？ 就得想办法这个能够满足他们的这种需求。 没错，所以呢就必须策划不同性质然后不同主题的活动、然后来满足这些公众的需求。 上次咱们也在节目里讲到了啊、这个曾经有一个这个夜游植物园的这样的课程啊、也是深受大家的欢迎啊，这届就是所谓你设计和去实施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 对， 那你第一次开始讲这种讲课吧，咱们就算是是吧，给这些来参观的人就是全面的进行一个讲解。那你以前你也没当过老师吧？ 没有。 紧张吗？ 特别紧张。 嗯， 其实这种紧张的心理一直持续到我现在开展科普工作。 哦， 但是现在是坦然的紧张。我记得我第一次要上台然后给大约100多个人讲课的时候，我准备了好长时间。然后讲课头一天晚上基本上一整晚都没睡觉， 就 对，生怕哪点讲错了然后会带给别人错误的知识。所以一直在核对我的课程内容， 对， 然后到底是不是准确的。 这个也是一点一点锻炼出来的。 是。 而且就是你看讲这些东西吧，你也不能说凭空的讲啊，完全都是照着书本啊或者图片呀在那儿讲，有的时候也得带着这些小朋友还得去实地的感受。 没错， 是吧？哎，这个看看花啊，弄弄草啊，甚至抓个虫子呀、什么的，是吧？ 没错。 女生是不是还比较怕虫子？ 因为实践出真知嘛。 对对对。 所以很多这个活动啊课程设计的都是要到实地，然后大家自主的去探索然后去体验。 对， 比如说我刚才给您讲到了那个传粉者、 哦、 然后这件事儿，我们就说小蜜蜂采蜜，然后蜜蜂 到底那个花篮子是在哪儿、 哦、 它是怎么去采蜜的，它跟花又是怎么样然后相互亲密接触的。 嗯， 如果不实践去观察的话，那可能孩子们我光靠课本上摘出来的东西他是没办法理解的。 哎， 但是如果我们实践去观察了，然后我们的公众就会发现，哦，果然是黄色花上边最容易吸引传粉者、 哦、 尤其是蜜蜂啊，然后还有蝴蝶呀、啊、然后他们经常会落在上面去采食这个花蜜、 嗯、对。现在红颜更进一步啊，就是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就是说你来参观我来给你讲授、 嗯 嗯、这个毕竟面还是窄吧啊， 对， 你算一次100多人、嗯、那你来10次也就是1000多人， 是、 哎、这个要想让他这个影响的范围更大，影响更多的人、嗯、他想了一个办法啊，就是写书到现在已经出了2本跟植物有关的书了，对吧？ 准确的说应该是3本。 你已经3本了 啊, 啊， 我这信息还滞后了。 嗯， 都是什么方面的内容呢？ 我个人特别喜欢自然，也喜欢野生的植物、 嗯、 所以第一本书呢是我跟我的几个都爱自然爱野生植物的小伙伴们一块写的、 嗯、 一本叫看图识野花。 就是咱们所能见到的这些花啊，野外见到的花，给它把什么名称啊特性 常见的、 哦、 对啊，通过一些有趣的辨识方法，还有一些文字描述及图片、 嗯、 然后这样的形式、 嗯、 然后我们写了这样的一本书。 哦，嗯，要上野外啊，比如春天出去春游的时候、 嗯、 拿着你这本书看见什么花、然后对比一下差不多就能找着，可以这么说吗？ 常见的都能可以在上面找到、 哎、这是第一本书、 嗯、 第二本书好像是跟吃有关的吧。 啊，对 啊， 嗯，因为当时那个《舌尖上的中国》特别火， 嗯， 然后我看了几期之后，就发现那里面就是吃的东西很多很多都是用的植物食材， 那肯定的。 所以说怎么好吃，我觉得应该换一个角度，再深入的思考一下，说这个又好吃又有营养，然后是谁统计出来的，它到底植物就怎么有营养了。 嗯， 所以我们前期是策划了一个展览，然后展览非常受欢迎，后来我就想既然公众这么欢迎，而很多很多人都会再回来找那个展览，但是展览的时间是有限的、展览已经不在那儿了。 嗯嗯， 我说那不如就把它编辑成书吧、然后这样子的话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植物到底是怎么有营养、怎么为我们提供帮助的。 哎、集结成册。 对、这本书的名字叫《美味植物园》。 哎， 植物营养与草木文化之旅。 嗯，里边包括了咱们能见到的粮食，是吧？蔬菜、水果。 对， 都是植物、第三本书是什么情况？这个新出的吗？ 第三本书是2016年的时候出的、 哦、 叫《话说月季文化》。 嗯， 然后当时也是我和我们的那个赵园长然后一起，因为当时好像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在中国举办。 哎， 但是没有多少人知道是中国的月季花带来了现代的欧洲人那么引以为傲的现代月季、 哦、 其实我们中国的月季花是所有现代月季的祖先。 嗯，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把这个月季花的文化然后传承给我们的中国同胞们， 嗯， 让大家都知道历史，然后更加爱我们的植物、更加了解我们的植物文化， 没错， 所以才出了《话说月季文化》这样一本书。 红颜那书好像我印象应该都特别好看啊。那2本书我没看过，就是那个食物的那本书《美味植物园》啊、那个书我翻了翻啊，也还没来得及详细看的，印刷特别精美。 嗯 啊，全是那个特别漂亮的图片啊，然后配着文字的说明、把那个植物的那个状态还原的特别的好啊、其他两本书是不是大概也是这种风格？ 那个看图识野花也是这样的风格、对， 图文并茂。 话说月季文化，因为它是一个传承文化的嘛、所以是收集了